在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秘鲁全国儿童健康协会劳动者统一工会7月26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事业。此外，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声明将以超强硬应对措施来坚决粉碎敌对势力的侵害自主权和挑衅活动的意志。德国反敌论坛近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发言人7月20号发表的谈话。